在这个周末就在杭州出现了。 嗯， 如果说您想见到我们的话，或者觉得可能我们会到的话，可以去那儿等着我们。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来到非试不可的环节，我们编辑部也是来了一辆车，应该也算是老朋友了哈。 嗯。 啊，老车开过， 在咱们去年的时候，就是厂家组织的那次试驾，老车应该是深度体验了这个 科雷 这款车型，科雷东 风，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东风雷诺的国产的科雷， 对国产。 哎，当年老车，别当年，就当初老车， 当年对， 那个时候老车最喜欢科雷奥的是哪一点呢？ 外形， 外形， 嗯，颜值我觉得不错， 就是极具那种。那个大气的这种， 它有这种都市 SUV 的范儿，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我后来是有一次参加了那个 eSpace 的活动，当时科雷奥也有在现场，就我一见之后，我觉得它其实营造出来那个气场和感觉是挺大气的。 是的， 比原来的科雷奥要大多了， 对 吧？ 对。 然后比它同平台的那个就是东风日产的奇骏也显得要魁梧一些。 对， 所以东风雷诺的这个科雷奥就是在整个的咱们应该管它叫中型 SUV 了。 是是。 这个中型 SUV 市场当中呢，至少你在北京这个限号这个城市，你还能看到很多台。 很多很多。 它相对来讲在这个价格，在这个价位区间当中的，就是大家的购买意愿还是有。而且在网上呢，现在咱好的先不说了啊，有不少的这个，就有一些吧，有一些的这个车主都在反映说，这个由于用了这个 CVT，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噪音啊、震动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可能是 CVT 打滑一种现象。那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咱们的这个交通台的朋友，他们也在去说这个事儿。那实际上我今天，或者说这两天在体验的时候，我还着重的去体验了一下，到底这个打滑在试驾车上，因为试驾车一般都是可能会带引号这个造的比较狠嘛，所以它出问题的这个概率也会比较大。然后我到底很适应了一下，就是到底它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然后这个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日常的，就是从老车在试驾了国产科雷奥的第一批车型和我现在拿到的应该算18款的第二批车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跟配置上的不一样。 是这样的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详细聊聊。另外，如果您是科雷奥的车主，您对这个哪个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和讨论。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能够跟我们来互动了。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就刚才一水老师谈到的几个问题，我们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析。 无尽黑暗，灵魂深处却隔绝，光从未熄灭，恐惧蔓延，像躯壳坠落深渊，心不停呼唤，欲望的对是想连接成缘，无尽无止间，沉睡的誓言跟随命运结成茧，直到你出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于本轮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对了，提示你，全新一代宝来送出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哟，一次喊不中记得继续努力，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科雷傲的一个试驾报告案。行，我们先挑重点的来说。有些人反映，有些包括我们的媒体老师也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说科雷傲在低速的时候是吗？ 对， 或者凉车的时候。 一般来讲呢，就是描述的这个问题啊，都在什么样呢？就是在你等红灯，然后踩着刹车，手握方向盘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整个发动机的震动会通过挡把和方向盘的这个圈幅来传递到你手上。那么这基本上呢，包括你在踩油门的那个往前走那刹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稍微，就是不管是抖动啊，还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拿到这款车型的时候，因为这现在北京基本上普遍温度在35-36度了，差不多，所以在热车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水温上来的很快。那真的在一些等红灯路口，或者说是在一些低速蠕动的这个前行下， CVT 的这个变速箱它的这种升档的效率啊，或者说 CVT 变速箱本身的这种特性，我认为确实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抖动。 是因为整个发动机转速提高导致的这个抖动吗？ 不能完完全全是转速的问题 啊。 我可能更认为是就是在你的这个某些特定状态下，咱们的这个传递到车内的一些震动噪音产生了一个共振，而这个共振正好是让你不管是摸到挡把还是摸到方向盘，你会感觉有一些些许的震动。但在夏天，因为我冬天没有开过这个车，但在夏天说实话，我开这两天我还真的特意的去走了很拥堵的路段。 就车速控制在多少的时候， 十到二十减十、 哦， 就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说实话有，但真的不明显。就是完完全全可以按照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标定正常的范围来去界定这个事儿。就说白了，如果你觉得克雷傲它这样算抖的话，那你原先的一些车型，原先的其他品牌一些车型，原先品牌一些车型，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那就真叫按摩了。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它确实有一些这个方向盘的抖动，但是并不是有多明显， 太微乎其微了。 哦， 可能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这一部分车主的焦虑我能理解， 就觉得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他的这样的感觉呢，他会在心里无限放大这样的情况，可能本身咱们查不出来。 二位大众车主啊，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双离合版本不？ 不是， 他是 AT 版本，我是双离合版本。 你走吧，那个你的双离合在低速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就在一档二档之间的逻辑或者升档是有上下有咯噔咯噔的？ 我有两个双离合，你想听哪个双离合？ 我想听你大众的这个双离合。 大众的六速湿式进口双离合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不会抖。 但是速尊有另外一个问题， 啥？ 因为如果你不进行这个电脑版本升级的话，在低速有可能会灭车。 灭车？ 牛吧？ 就是一档，你不在人家不考虑，就我升一档降二档，干脆我熄火了。 就是 我思考一下， 它确实是这个电脑匹配的程序问题，但去店里边升级一下就没问题了。 就是，但是早期的时候，大家不都在说什么？那年大众还是说那就召回那年，是吧？都说那一档升二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当时特意测了一下，还进口甲壳虫。 是 我还原来我们同事那辆车，一档和二档吧，它确实有个逻辑问题，就是你转速上一点就崩上二档没问题，要不然你就低一点转速低下来降一档也没问题，就中间卡一个档， 你一定有一个油门开合度呢，你能控制到说它开始，你就能看到变速箱升降升还是降升还是降，就那个状态里边， 就说白了 就那个时候会咯楞一下、 就是你在热车的状态下可能每一档的这个升档的位置在1000外转，但是你在冷车的状态下可能就会上升到1750转， 哎，差不多就那意思啊， 大概1500到1750转之间的这个250转是电脑思考的这个区间， 而且倒霉催的这个油门还刚刚好能让你控制在那个点，它就会有。 要不然我再跟你说说历经了4次升级的小霞 啊，对，你别说今天，那不，我想说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会刻意的去寻找这个问题，那叫什么叫发现什么？ 这叫孕妇效应。 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孕妇，我觉得满街都是孕妇， 没错。 然后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我买了一台克雷奥，然后我听别人说了这有没有这个？ 这车会抖。 我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也要试试。就像大众当年似的，就我刚拿到大众试驾车时候，我没觉得。后来我想，哎，要不要我试一下它这个低速的抖动的情况？ 那你这一辆试驾车是不是还得备瓶机油啊？ 当年确实大众的， 那倒不至于， 确实是抖。周围有好多开高尔夫的也确实出这问题了，尤其是1、2、3这个档位之间， 就尤其是 1.4T 的这个 对 干式的七速， 干式七速双离合确实有问题。 就是我先不是说给谁撇清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在强调说这种事情确实很有可能在其他车型上也有发生，但是现在说有没有说在变速箱包括整个匹配的机制上做一些升级，包括做一些后续的调整呢？葛良， 我相信肯定会有，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咱们的车主还应该是在夏天嘛，我觉得还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是真到了冬天真还有这样问题的发生的话，尽快也去找一下4S店，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结果。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要工程师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因为毕竟科雷奥，你针对这个奇骏这个车型来讲的话，科雷奥的量还是小嘛，对吧？它可能还重新匹配啊之类的，这需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调试过程，并不是说给你换一个变速箱这么简单的事儿。 然后其实如果说到整个大日产联盟旗下的啊，说到他们的 CVT 变速箱，早年间在我们老家东北那边有一个事儿，就是 CVT 变速箱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它会存在不升档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油温啊上不来什么的，它可能会有一个， 就当年那事儿闹得很晦涩难懂，但其实咱们要用土方法想，就是变速箱油和润滑不到整个 CVT 的这个那皮带和这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传动齿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就导致它只能在低速的时候让把这个变速箱油循环啊也好，还是说整个的这块润滑好了之后然后才能升档。然后当时在东北最尴尬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这车我开到公司了，这还没热起来呢。东北多冷啊，冬天我辽宁的话冬天都能到-30多，所以说这个东西，那大家要没有暖裤你怎么办？所以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大概有些人上班就不到十公里6-7公里到公司了，刚到公司，哎，车暖了能加速了，然后车停了，晚上呼下班还得经历这个过程。 这要是让东北朋友大冬天的骑车上下班也不太可能， 就是 太冷了。 我跟你讲，东北严苛的环境可能会造就更多的事儿，但是好在北京啊，四季的那个温差不是很大。 其实你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 CRV 在东北的那个机油增多， 好像都是在我们家那边。 其实还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环境比较 严，天气啊，对， 你知道吗？东北其实 当然有问题的话，我相信就是厂家现在也不可能说我有问题我就不修，对吧？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说的有点多啊，就是大家在开每一款车型的时候，虽然咱们有句话人无完人车无完车，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厂家在推出一款产品的时候，你各自都有自己的那个 QC 认证，你 QC 认证做的你的标定一定要再严格一些，你别说就是我好像符合了所谓的这个国标就可以了。咱们有好多这个欧标的这个标准，有好多这个美标的标准，咱们可以再往高的那个质量的标准去看。 对，咱别往意大利标准够。你知道他们，我之前听他们说意大利人对于车的那个认证标准是啥吗？能开走。 对， 我们期待还是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一点小小的震动啊做个解决，或者在升级上面能够把它能做一个弥补。 对，这一看老车就是开那批试驾车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 确实没有，当时开的时候因为可能也是 中高速路 短嘛，对，因为都是有很多高速在里边，然后开的话转速都是相对比较高，然后车是一个持续的在做工，没有出现这种抖动的情况啊。然后当时开的时候，那批克雷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车很舒适， 然后配置也很高。内饰我觉得唯一稍微遗憾一点就是它那个，我记得它有一块竖着的屏， 对，很大的屏，那 很大的屏，但它那个颜色我觉得那个在分辨率上应该再高一些。 哦， 就是我一直不光说针对科雷傲啊，就感觉很多车型，因为说到电子产品，就是你看我们一说电子产品，可能日系的这个马上就会想到像这个我们玩的游戏机， 嗯， 像那个最著名的那叫什么， 任天堂 啊，手掌上拿的那个，我觉得他们的屏做的那个画面啊都非常的细腻。那么其实车上那个没比这个我们玩的手掌游戏机大多少，八寸是吧，8.3 10.3 12.3现在主流的， 嗯， 但我觉得有些这个车企上这个显示效果确实还不够饱满。 你知道丰田的显示屏吗？ 啊，知道啊， 那在业内当中是有名的那个巴比特党，就分辨率显示特别平庸。 对，就是就尤其如果这个现象出现在日系车上面的话，就让人更加难以理解。它本身拥有这项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 其实这事儿啊，你要说到这事儿，就在我当时不是参加德赛西威有发布会嘛，我们在聊过说，我车机的配件其实在这些包括这些很多的电子方面，咱们是不是要做更多严苛测试？他说我们不是上不了更好的屏幕。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么好的屏幕能够在一年四季包括高低温的状态下都能让你能够安全使用。 嗯， 所以说这个是个问题，如果能够安全使用，它的成本上来了，客户认不认？ 明白。 所以说这是一个圈嘛，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但是你贵了确实没有人买，然后你卖便宜了就总会挑你毛病，但是人家会有人用，这是个问题。嗯，我就是不是说多了，要聊远了哈。 没。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这个分辨率的产品。 谁不希望自己的车上你配备的每一个这个零件都是最棒的？ 我跟你讲，屏幕是一方面，我觉得最要命的是倒车影像的这个分辨率要做到。有些车的屏幕特别好， 那是摄像头的问题。 不，有些车的屏幕特别好，但是一敲倒车影像，呼，就感觉摄像头糊了， 就回到了80年代雪花什么就那雪花纷飞的那个时候。 零几年的诺基亚的拍照效果，你们想那个倒车影像，那能受得了吗？能看清楚什么呀？ 12万像素镜头， 是。聊远了，回来之后呢，我们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看看2018款的科雷傲照之前的版本有哪些升级，做了哪些调整。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说的是2018款科雷傲的试驾，那么我们就得说说2018款的新科雷傲照之前的版本有什么样的区别啦。 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科雷傲有几个版本，一个是现在新出的2018款，然后再有一个就是120周年的一个限量款。 哦， 就是大家如果要选的话，如果按照平常的价格的浮动来看的话，目前像北京市场肯定会有1到2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的一个优势。 嗯， 从整体来讲，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科雷傲，我同意老车的说法，它是一个偏舒适的一个座驾。那我在开的这两天当中呢，也是经历了这种高速路段，高速的时候，车厢之内很安静，但是它并不是那种很运动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一些什么紧急避让啊之类的，你会有一点会对于车辆有担心的这种意味，因为它毕竟它的这个轮胎的宽度是225的这个宽度。这对于一台这么大个的一个 SUV 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可以上到245或者235，稍微窄了一点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说原生系统如果能有 CarPlay 跟那个 CarLife 的话，是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式。而且科雷傲它有了前后一共有4个充电器，就是充USB 的这么一个口，前面手套箱里边的2个USB 口，如果你插2个手机的话，可以，它是默认你最后插的那个口的那个手机可以连上自己的车机，也就是说，前面手套箱里的2个USB 口都可以去连接车机，不管是 CarPlay 还是 CarLife。再有呢，我觉得雷诺就是这一点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处，你比如说它有法系车很独特的那种叫限速功能。 嗯， 这个限速功能实际上就是开启了一个你最高时速不能超过最高时速的这么一个模式。你比如说像北京的环路一般都是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限速，你如果说状态就是路况很好的情况下，然后你怕自己超速，把那个限速给打开，并不是定速，把限速打开，你 踩到80， 它就不 往上就上不去了。对，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深踩油门去解除它，这是你 踩到底。 对，你踩到底，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脚底有咔嚓一声，这个是你有一个这个 限制解除。 对，限制解除，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超车呀什么的，就可以再回来了。 所以说法国车有一些这样的小的设计还是挺好玩的。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了克雷奥的试驾体验，如果说您觉得哪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后续继续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那行，今天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谁的算命。